间阻隔，我们拉开了距离，被地球引力组合，我们在一起。不解的秘密不需要证明，电影的故事没上映。秋天的落叶被风再一次吹起，我们的婚礼钟声回荡在雨里，默默的祝福每一秒幸福，真实的记录一幕一幕。如果爱只是一场婚礼，那眼泪会不会再决定？用眼睛对我暗语，是不是要继续我等待最后的决定？是爱情的魔力，最后的决定。如果